第147集，赶制冬衣。 如今都已经十月了，秋风也开始转寒，要想在年底寒冬最冷时将新一批冬衣运送到北部，那就需要在11月初就将全部冬衣装车运走了。这是一个大数量，北部的士兵不论兵种，少说也有3万人，再加上大批的灾民，一套成人棉衣要用掉1斤的重量，即便棉花够，制作冬衣的时间也十分紧迫。孔义林将棉花当作近身之阶，他自然不会将棉花种子武力实力的献上去。孔义林知晓白棉花此物只有够多才能彰显其价值，他的性子让他即便在没有确定是否能考中进士当官之前，就已经动用了全部的钱财去购买了足足可以种百亩地的种子。而这些种植成功的、耗费了孔义林无数心血的白棉花，就在仅凭10年10月走进了京城百姓和文武百官的眼中。这日一大早，已经养成习惯了的农汉3-3-2往官府门前走去。走到官府门前时，人头已经围了好几层，百姓们等了没过一会儿，官府中平日给他们读大横国报的官差就准时走了出来。但在读报之前，官差清清嗓子大声道： 咱们朝廷要为北部的士兵和灾民赶制冬衣，京中的布庄人手不够，若是谁家的女眷有心想要赚些工钱，尽管来官府记名，等明日一同前往布庄去赶制衣物。 此话一出，百姓群中轰然，不时有人追问： 是朝廷给钱吗？工钱怎么算的呀？ 若婆娘去，她自个儿能行吗？ 大人，我婆娘的手艺好，我女儿的手艺不行，你们是需要带花带鸟的衣服吗？ 官差一一解释，最后道： 诸位不必担心，进出布庄的全是咱们关中的女官，他们会负责你们家中女眷的膳食和安危，外头还有咱们官兵守着，每日太阳落山之前必定会回到家中，这一块大家伙安心吧。 说完后，官差又解释了良多，徐老汉就站在其中，他听得仔仔细细，听完之后回家的路上也一直在想着这事儿。思来想去，他觉得这是圣上和朝廷想帮他们过冬，才给他们一个能在农闲时候挣工钱的活计。徐老汉回到家中就将这事儿同家里的人说了，家里女眷一听都是面上一喜： 就我们这手艺也能去挣朝廷的工钱吗？ 那你们可得好好练练，咱们不求快，不求钱多，就求个稳当，这可是给将士们穿的衣服，没准你们做出来的衣服还能被咱们大横的将军穿上，这事儿可不能着急，知足常乐，贪财得贫，你们得比在家里时更认真，要是你们一个个都为了工钱，嗨，那还不如不去。 嗨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事儿吗？给士兵穿的衣服当然要认认真真的啦，就你天天出去听大横国报，瞧瞧现在说话都一股子读书人的味道了。 不一样喽，不一样喽。 瞧你这个样子，还别说啊，他听人家念个报听得多了，懂得事儿也多了，有时候和我一说话，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，真跟读书人一样了。 饭桌上的一家人都笑了，大儿子琢磨这个事儿，跟几个兄弟商量一下： 娘，要不你就别去了，就让云娘他们几人去就好。 是啊，娘，您就在家好好歇息吧，咱们几个妯娌必定将这事儿给干得好好的。 几个女人的脸上带着喜悦和紧张的神色，她们可从来没有去自己挣过一分钱，男人们不在，她们是有些忐忑和不安的，但更多的是跃跃欲试。许氏立刻瞪大了眼，想也没想就拒绝道： 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，你们都不用拦着，家里就我的针线活最厉害，我去了，几个媳妇儿也有个主心骨。 几个儿子劝了许久也未曾劝动，只好点头同意。第二日一大早，许氏就带着儿媳妇们出了门。他们心有忐忑，但在路上一看，家家户户都走出来了人，无一例外都是女人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中都安定了下来，三三两两一同往官府而去。记上姓名夫家之后，众人低声交谈着。没有多久，宫中就来了人，客客气气又温和地将人带到了布庄当中忙碌起来。等天大亮之后，众多汉子前去听大恒国报的时候，也在说着这件事。家中的婆娘都走了，说不担心是假的。徐老汉自己听完大恒国报后，就在家中等着，几个儿子也坐不住。等到晚上天色都暗了，家人开始着急的时候，许氏带着媳妇儿红光满面，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大步朝着家里走了过来。徐老汉和儿子们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这是出了什么好事了？今天就拿到工钱了？ 哪里能这么快呀？这一套冬衣赶制出来，就是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，手快的也得需要两三天呢。 那你们这是？ 我们开心着呢，朝廷给我们准备了午饭，那米呀香喷喷的，包管你吃饱。还不只是好米，还有好几样的菜。说起来你们都不信，我们今儿个中午可是吃到肉了，味儿都到现在还没散呢。儿媳，把糕点拿出来。哎，瞧瞧，这是照顾咱们的女官给我的糕点。女官说了，这是因为我做得又快又好才赏下来的。这糕点呐，可是皇宫里皇上吃的糕点，可不便宜。 啊，圣上吃的糕点，你还在计较便不便宜？哎呀，这哪里能吃啊？快供起来。 布庄里头的女官可是说了的，这糕点拿回家就是留着吃的，你供起来还白瞎了这些糕点。要供啊，你供你的那份去，我们还得吃呢。 许氏一把夺过糕点，白了徐老汉一眼，徐老汉哑口无言。家中的小儿跑了过来，见着奶奶手中的糕点就扑过来，抓着就往嘴中塞去。囫囵吞下去之后，眼睛一亮， 奶，真好吃。 小儿还要再抓，却被家中长辈抓住了手，长辈气得脸色涨红。 慢点吃，细点吃，你尝尝味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吃的啊？ 小儿懵懂，长辈们叹气，也跟着小心翼翼地抬手捏了一块糕点放进嘴里。 又香又甜，原来宫里头的糕点是这个味儿啊。 徐老汉尝了又尝，品了又品，最后等一点味儿也没了，他才停下了咂嘴。再让他吃，他不舍得吃了。家里的长辈把糕点让给了小儿，小儿被看得紧张，也学着长辈的模样，一板一眼的珍惜。当天晚上，徐老汉和许氏躺在床上琢磨这一天的味儿。 没想到还有能见着宫中女官的一天。 哎呀，没想到还能吃到皇宫里的糕点。 那些士兵们冬天冷没衣服穿，我得快点儿，别把他们给冻坏喽。 是要快，但也别急。等朝廷发了工钱，你们做主，一人一身新衣裳。 深夜渐晚，鼾声渐起，京城之中陷入安宁，空中明月悬空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